今天立冬，总是在天气渐冷的时候，当忙碌的时候，当你在滚滚人群当中，心中就会想起一支曲。你的曲是这一支吗？说到这一支，我们总会想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在今天古典也流行，在我们的九七四音乐会里面，那小月老师再在今晚七点钟给大家上微课，来聊聊即将来华访问的维也纳爱乐，来聊聊他们的指挥、他们的曲子、他们的历史和过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那在今天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内容，来听我们今天要听到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经典歌剧《弹簧》。11月27号到12月1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弹簧》将迎来首轮的演出。执棒这部歌剧的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为大家献上莫扎特的音乐盛宴。而导演呢，是同时也是舞台美术家雅尼斯·科克斯，将以设计感十足的舞台来呈现，展现的是叫做《浪子的夕阳》式的重罚场景。而说到一些加盟的歌唱家呢，有维托利奥、普拉托，还有张扬，与来自海内外的歌唱家共同演绎情颂弹簧的故事。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歌剧《弹簧》的序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也看到了很多朋友来签到。胡雪迪你好啊，胡雪迪说今天立冬，初冬的天气依然可爱，中午在外面晒晒太阳还是很惬意的。哎，胡雪迪，我记得前两天你还在维也纳，这是回来了吗？今天立冬，很多习俗都是吃饺子，但是今天同事告诉我说立冬应该吃馄饨。那你是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呢？晚饭怎么解决呀？不过在今天晚上七点，不要忘了和我的约会呀。在我们的约会里，今天我在给你呈现微课。说来我们现在听到的内容呢，则是莫扎特的弹簧。弹簧烈焰的故事是世界文学艺术史上反复被诠释的经典题材，其中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弹簧是这一题材在歌剧领域的不朽经典。那歌剧表现了弹簧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欺骗诱拐女性的恶行，以及最终被拖下地狱的下场。 深刻揭示出了人的欲望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我们听到序曲是很多部作品的一个预示，会产生歌剧当中的很多的片段。那莫扎特在他的这部歌剧《唐璜》的序曲当中，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风格，没有那么轻松，有些许沉重，但是后面的部分呢，又竟有一些歌剧的咏叹调。在这部歌剧创作中，莫扎特立足意大利喜歌剧的传统，又在这个基础上呢融入了悲剧的成分，所以你听到这些都融入在他的序曲当中，而进一步扩展了意大利喜歌剧的表现力。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莫扎特《唐璜》的序曲，刚才也介绍了这部歌剧。其实创作中，莫扎特立足于意大利喜歌剧的传统，又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悲剧成分。在这里，我看到很多朋友来签到啊，青云飘然说已经买好了《唐璜》的票了，厉害呀！演出的时间是11月27号到12月1号，所以青飘然，我想问你，你经常会哪些演出会让你觉得特别值得去看，去来看呢，然后去让你购票呢？因为在我印象中也有几场让你慷慨解囊去来去看音乐会。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歌剧看音乐会可能和大家看电影完全不同，有时候觉得大家来看一场电影好像是很容易，就觉得其实电影票现在也很贵，但是其实关于很多的古典作品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去现场来看，不只是听唱片可以感动到的，因为现场会有无穷的魅力带给我们。也许要形成大家新的习惯，不止于听广播听唱片，或者是听一些其他的让你可以播放的在家播放的形式，而是去现场来感受。而说到此次唐璜的一些制作呢，国家大剧院也本着致敬经典的精神，邀请了国内外的一流艺术家打造了这部经典之作。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这部歌剧的演出，而曾被意大利音乐评论家誉为比意大利人更懂得意大利歌剧的指挥家吕嘉，将携手中外歌唱家还有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管弦乐团重现这部歌剧的音乐精髓。莫扎特的歌剧或者莫扎特的很多作品一向以动听也是著称的，就看我们来看看这部歌剧当中的很多的咏叹调，像唐璜、右拐乡村少女、泽丽娜的莱尔重唱、 我们将在那里牵手。还有泽丽娜恳求未婚夫马赛托饶恕的鞭打我吧，以及弹簧的唱段让大家痛饮让大家狂欢等等，都有很多著名的选段，深得历代歌唱家还有历代的观众的喜爱。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我们也来听听这不同的片段吧。接下来来听这里，我们将在那里牵手。过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古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歌剧《唐璜》当中的一些音乐片段，还有一些故事。上演的时间是11月27号到12月1号。刚才也说了，在这部歌剧当中有很多动人的段落，像这一段就是唐璜与泽丽娜的二重唱，我们将在那里牵手。这一段呢，其实是唐璜诱拐淳朴的姑娘泽丽娜的二重唱，是莫扎特所有原创的歌剧当中被后世改编最多的一段。各种莫扎特的主题变奏曲啊，主题大多都是指的是这一段。而这段内容呢，其实并不是纯洁高尚的，因为呢，这是200多年来这首作品真的是广泛受到传唱和喜爱。 但是呢，这是一首莫扎特信手拈来的旋律，是过于单纯美好了。实际上呢，这是唐璜来诱拐泽丽娜的片段。你听它的旋律，其实还有一些轻佻的感觉。你再感受一下。那这个歌词呢，描述的是一个情圣，那不费吹灰之力勾引了呆萌的小萝莉，而莫扎特的音乐呈现却是一对清新淳朴，玩着这种我当爸爸你当妈妈过家家式的游戏，其实真的是一种歌曲当中的音乐当中的在那时候的诱惑，因为它可以单纯，可以好像是纯洁善良的感觉，但其实音乐中有很多轻佻的成分。所以有时候音乐是这样，当你知道它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再听，是不是味道就不一样了呢？这段二重唱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对唱呢是唐璜单刀直入的追求，还有泽丽娜呢就是欲迎还拒的忐忑，之后呢莫扎特用质朴的三度平行的旋律展现出得手的唐璜与蒙圈的泽丽娜携手同行的甜蜜，就是这一段。 Mamma mia, il catalogo è questo, delle belle che vuoi il padron mio, un catalogo è che ho fatto io, osservate, leggete com'è, osservate, leggete com'è. In Italia 640, in Almagna 231, 100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 in Spagna, ma in Spagna son già 1003, ma fra queste contadine, poveriere cittadine, ma potesse baronesse, marchesine, principesse, ma donne d'ogni grado, d'ogni forma, d'ogni età, d'ogni forma, d'ogni età. In Italia 640, in Almagna 231, 100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mma, mamma, in Spagna. 猛地一听，你还觉得哎，这是不是城里的大忙人出现了？其实这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这个人物呢叫做莱波雷洛，在《唐璜》当中的人物设定呢类似于《堂吉诃德》当中的桑丘，《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都有点没心眼儿、没智慧、莽夫牢骚却任劳任怨的喜剧人格。那在歌剧当中，传统的喜剧当中呢，这个人格也起到了搞笑、调侃、惹祸、串联等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作用了。那这段选段呢，就是莱波雷洛的咏叹调，夫人请看着名单。

本周末将在北京上演的央华大戏《犹太城》5号在大连首演。这部由以色列导演约书亚·索伯尔执导，邀来法国人刘烨的妻子安娜伊斯·马田担纲女主角，由冯宪珍、孙强、闫楠等众多中国实力派演员合力呈现的大戏，讲的是二战中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却打动了台下的中国观众。继续来看话剧《向阳理发馆》日前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这是北京电影学院与国家大剧院签订战略合作以来推出的第一个剧目。这部剧聚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贫民胡同里的一个理发馆，舞台上满满都是旧日回忆。最后再来看什刹海是北京的文化和地域地标，正在紧锣密鼓排练的原创曲艺情景剧《什刹海的传说》则将什刹海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这部剧将于今年11月13号、14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与观众见面。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啊，多么美妙的歌声啊，多么美妙的咏叹调。要不是我上半时段说其实这并不是一段很纯洁的咏叹调，也许我们还沉迷在音乐中。但是无论是轻佻也好，挑逗也好，在音乐当中有时候真的是莫扎特写的作品过于单纯和美妙了。那在古典流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即将在11月27号到12月1号即将上演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这也在国家大剧院是迎来了首轮演出。既然说到首轮，那肯定以后还会再映其他的版本。但是这部歌剧呢，的确是莫扎特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在歌剧当中的很多的唱段被改编成了莫扎特很多作品的变奏曲。比方说李斯特就有一套莫扎特歌剧《唐璜》的变奏曲，也是钢琴作品，很激情，其中有很多经典的选曲，包括刚才的那一首，还有这一首。 I love the classics.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熟悉呢？就这样一个很短的咏叹调。那这是在这部歌剧第一幕的第15场《唐璜》的咏叹调，让大家痛饮，让大家狂欢。 作为男主角唐璜在歌剧的咏叹调中呢，其实在这部当中都是篇幅不长，但是非常性格化的唱段，更像是摇唱曲或者跑马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咏叹调。这是莫扎特对意大利歌剧原有形式的突破之一。那这段呢，只有一分多钟的快速唱段，充分展现了唐璜那种豪放、热情、自负的性格，而且你听到他的这个咏叹调，很容易打动人心啊。如果你是未经世事的小姑娘，是不是也被他的咏叹调所打动呢？是啊，别看这段咏叹调很短，但是难度却很高，要求气息呀，这些都是有很高的要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第一幕第十四场的一段奥塔维奥的咏叹调，他心情平静。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唐璜第一幕的第14场奥塔维奥的咏叹调，他心情平静。在这部歌剧当中，安娜的未婚夫奥塔维奥在歌剧的主线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是在近当代的歌剧唐璜的演出中，却拥有两段非常精彩绝伦、音乐性格截然不同的咏叹调。但是呢，这其实并非是莫扎特的原意。歌剧唐璜在1787年10月29号是在布拉格首演的，出演奥塔维奥的是男高音安图尼奥·巴里奥尼。在当时呢，剧中并没有这首咏叹调。半年以后，在1788年5月7号，唐璜在维也纳首演。这个角色呢，改由男高音弗朗西斯科·莫雷拉来饰演。为了适应莫雷拉的技术特点，那莫扎特为他量身定制了这首咏叹调，替换了首演版本中的《我心爱的宝贝》。在之后的演出中呢，这两首歌剧特色难分众博的咏叹调令人难以取舍，而且呢，都逐渐成为了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因此呢，在大多数的演出中，有时将它们全部保留，分别在两幕中演唱。这首他心情平静，需要非常连贯柔和的声音来控制，虽然不是要求有辉煌的高音和华丽的花腔，但始终在男高音的换声区附近来游移，所以也是考验歌唱家基本功的，还有音乐素养的。 古典也流行， 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当中的选段，以及呢在歌剧当中这些选段每次代表的独特的意义。那这一段呢，则是第一幕第16场泽丽娜的咏叹调《鞭打我吧》。刚才说到泽丽娜其实很无辜，在面对唐璜突然直率和引诱的时候，心房几乎瞬间失守，但是在他与未婚夫马赛托的关系中却占据支配地位的。所以有时候在看到这段的时候，在想，哎呀，他也不值得同情呢。那这一段呢，就是他和未婚夫的唱段。尽管犯下了出轨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泽丽娜呢仍然有信心，有办法挽回马赛托对自己的爱恋。他先是放下身段，用不承认错误但甘心受罚的低姿态消解了马赛托心中的愤怒。待他怨气已经基本平复后，在咏叹调的第二部分又用可爱挑逗的方式使马赛托转怒为笑。所以我们来听听这段吧，鞭打我吧。 号就是撒娇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还记得刚才第一幕的时候，莫扎特的那段很短，但是很激情的咏叹调吗？很快速的，技巧很高的。那如果说那一段快速的咏叹调展现的是莫扎特阳刚的一面，那么这首小夜曲的短歌则是展现他温柔、优雅和绅士的另一面。这首呢是唐璜的小夜曲，请走到你的窗前。将这两段合在一起呢，就是唐璜他那种狂放、极其感性、极其魅力的完整人物的形象。所以莫扎特的用音乐的描述不仅使艺术形象更加的丰满立体，也使得全剧的剧情呢顺理成章。刚才我说了，如果你是不经世事的小姑娘，也会被唐璜的很多音乐唱段、唐璜的性格所打动的。